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开始讨论第五课，辛迪和我们一起讨论。 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Everything's fine, and we are glad to have you here again today. Thanks. Let's begin this lesson, lesson 5. Great, let's start. New words, new page. 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文呢，讲到了一个我们有些人经常去的地方，美国的檀香山和夏威夷。檀香山 Honolulu Honolulu， 这就是檀香山的英语名词。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个檀香，因为它历史很悠久，而且华人居住的比较早，所以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中文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Honolulu Honolulu Honolulu 是夏威夷的一个首府，我们就说它是它的一个首府。夏威夷 Hawaii Hawaii 夏威夷。 So 我们当我们要说檀香山是夏威夷的首府， Right， 用英语怎么讲呢？ 首府 Capital， The capital， Right， I thought capital was 首都。 And 首府 is province. Is province, okay. Yeah, for province, and it's the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Okay. 所以我们说檀香山是夏威夷的首府，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Capital. Honolulu is the capital city of Hawaii. Right. Right? Right. Good, thank you.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学位的称呼。学士学位。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Arts， 对，我们表现出来的是 BA， 实际上这是缩写，它的正式的完整的说法是 Bachelor of Arts， Bachelor of Arts 就是学士。 Right, but we just usually just say BA for short。 很好，这就为什么我们 BA 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说是Bachelor of Arts 是文学学士Arts， 我们还有理学学士，我们用 science、 right. 所以那就变成了 BSC Bachelor of Science Right, Bachelor of Science 就是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就是文学学士。但一般呢区分现在越来越不明显了，所以当你看到 BA Degree，就是说你获得了大学毕业的学士学位资格。这里的学位用的是 Degree 这就是学位。所以完整的说呢就是 BA Degree。 在我们课文里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他的朋友呢刚刚获得了学士学位。 He has just got BA DegreeAt University of Hawaii，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单词。那么如果说得到 has got Do you have a different way of saying it？ 得到 You can also say he got， Right， You don't really need the has got， You can just say got。 我们看到第二个词组has got 在这里讲得到，因为课文中是这样使用的，我们就应该习惯这种用法。 Cindy 指出来说的是其实还可以讲 he got， 就是他已经获得过， Right， or you can just say he just got， 对， also you don't need the has。 好，就是也可以简单的说 he just got， 就不用 has got。 我们以后会学到 has got 呢在语法中是完成时态， just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词，但是用的非常多。刚刚 just 就指的刚刚。所以刚才辛迪专门讲 he just got， 就是刚得到。这里边 just 是一个副词。在右边我们看到第一个出现的词，我们口语中不太多说，就是在做什么的期间 While. While 在这里呢是用作一个连接词和副词的作用。其实呢它有的时候呢还可以作为名词。如果把它作为名词 I have a while to talk with you, 就是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和你讲话。 Or I can say, I will talk to you in a while. 对 ,in a while. I can talk with you in a while. 那就是那意思是说我有一会儿功夫再来和你谈。 Right. 非常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常用的词就是或许可能。 Probably。 Probably, 或许可能 probably, 这句话呢是口语常用的词，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并能够用起来。然后呢有我们非常口语的频繁出现的词疲劳劳累 tired, 听听 Cindy 已经表现出来劳累的样子 tired, 我们今天都有点劳累，因为我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Weekend. Right, we're both tired today. 啊，我们周六周日都很忙，所以一到周一呢 ,tired. 在西方还有一个常说的话就是疲劳的星期一。 Tired. The tired Monday. Oh, tired Monday, okay. 啊，大家都 疲劳的星期一。 疲劳的星期一。好，如果说地区，比如说我们说朝阳区、西城区，我们用的那个词区在这里用什么表示呢 ?District.District 就是区，比如朝阳 District. Right. What district do you live in? I live in 朝阳 District. You live in 朝阳. I live in 海淀. 啊，心里住在海淀区. I live in 海淀. 所以这个 district 呢，是大家经常能够用到的。比如我们现在。 Yeah. In the US, they may call them counties, not districts. 对 ,Cindy 指出来 ,district 这种用法呢在美国常常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county, 复数是 counties 来代替。Count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县或者郡的称呼。County, 但是呢因为是地域习惯美国用的更多，可是我们这里指的这个市城市划分的地区更多的使用 district。还有一个就是 kilometer。 对 ,kilometer, 公里 ,kilometer, 指的是公里。下来我们要说作者，最常用的作者 ,writer,writer,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正式，好像 writer 是一个正式的作者。其实任何一个写东西的人都可以称为 writer,right, 比如说、 exactly. 我写了这封信，我写了这封信。 I wrote this letter. 对 ,I wrote this letter. 我写了这封信。还有一种说法呢 ,I'm the writer of this letter. Right. 这会儿就是我写这封信的人。所以可以很正式的成为作者，也可以很简单作为写东西的人。好，我们今天的单词呢就讲到这里。在这个结束单词部分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今天的单词呢名词比较多。然后呢有个别的形容词和动词，还有一些副词，希望学员们在学习的时候随时可以到后面的单词表里边查阅一下这些词的属性，比如说檀香山、夏威夷、 Honolulu、 Hawaii 都是一些专用的名词地名，很显而易见，但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词，比如说 kilometer，你就不知道它是名词还是什么，你就查一下，哦，公里 ,kilometer 是名词。还有一些你搞不清，比如说 probably 是什么，你搞不清，那么你再查一下就发现它是副词。这样逐渐的你就建立起来单词的语法概念，在以后使用中呢就容易成功。 Honolulu has got just BA.Or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Hawaii, While, Probably.